的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叫窦靖童。 那我们就开始聊咱新发的这个专辑 《 铁僧里》啊。这个其实第一首歌是舞，对吧？啊，这个有一句歌词是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多可以说，啊，就是你填的词一般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这是故事啊、情绪啊，或者说是想说的话这种填的词。 填的词我觉得是一个概括吧，情绪也好的概括，事件也好的概括，对，不会说的太详细吧？ 不会说的太详细，可能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心境的描述。 对， 对， 因为我在叙事方面不太。 啊，就是这方面可能不太擅长是吧？ 对对，啊，平时说话也是就是说不利索。 说不，我觉得挺利索的。 还行。 对，那如果说就是一旦有这个写出来歌词的情况下，啊，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让自己停下来还是？ 就不写了呗。 就不写了。 改天再说。 改天再说。 对。 啊。就或者说比如说有的歌手可能是比较随意的，我可能啊真的我看到一支铅笔，好，那这个歌的名字叫铅笔吧，会不会这样？ 有的时候会 是吧？好，那其实就是这张这个 K 曾里这张专辑的这个有的朋友说这个整张专辑的歌词好像都不是特别多，比较少。啊，那么在你看来就是歌曲当中这个人声的演绎，就是你自己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乐器吧。 啊，自己 唱也是一个， 把自己的唱归为一种乐器。 对对对，是就是编曲的一部分。 编曲的一部分。啊，那它是在这个歌曲的，比如说这个有配乐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很自然的东西流露出来。那它在里边占的成分大吗？ 要看歌。 看歌。 就比如说像舞，它的这个编曲其实挺多东西的。就不会在上面再去加一个这种很强耳的这种主旋律，就是没有，这个时候人声就是沦为它是编曲的一部分了。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聊到，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真的到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感觉，那可能我手里有一支铅笔，那我这个歌的名字叫铅笔。其实这个专辑的封面是不是这样一个很随意的故事，就是拿了这个表弟的照片作为一个封面是吗？ 对对，就是看到他的表情，觉得这个挺跟铁僧里的精神，我觉得挺大的。 啊，那那个拿他的照片做专辑之前，有征求过他的同意吗？ 有。 啊，他怎么说？ 他说用呗，然后就翻了个白眼走了。 翻了个，可能还是真的会翻白眼。啊，就是，我看到那个就表弟的照片，那个眼神，我觉得挺犀利的。啊，而且那个。就上面有一个 KO 嘛， 但他不是刻意的摆出这样的表情的，是他就是他是脸是在放松的状态，因为他的眼睛长得比较往上，往上掉，所以他就是那个表情，很自然的流露出了一种挑衅的感觉。 那这个其实也是和你想表达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一些意图是一样的吗？或者有相似的东西？你要否则的话，你不会可能特别特别真的是很随意。 我觉得就是相似的东西。 相似的东西啊，就是表达一种，比如说那有的歌迷可能说你的听你的音乐里边有这种很不羁的东西，很狂放的东西在里面。 我也不知道就是具体是哪儿什么哪一个部分像，就是觉得我也没有说就是说有没有不羁，没有太刻意的去想。可能有吧。 可能有。其实这个这是一张多元化的专辑啊，里面融入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有迷幻电音啊、中国风啊，还有说唱，那么就是把这么多的元素融合在一起，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是不是？ 不一定啊。 不一定，就是他们也可以并行存在。 就是我这张专辑，它可能在真的在声音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很整体的一个，就是很不是很。完整吧，可能在某一种方面，就是他每一个歌的这个风格也好，怎么样也好，他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我也没有说刻意的要做一张，就是特别，就是说以一张专辑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概念的那种，去写。所以 它就是一个就是这段时间写的歌，然后交给曾 啊，就这段时间写的歌啊。其实这个如果说到这儿的话，你也说过，就这张专辑和这个上一张专辑是不一样的。 嗯， 说这张专辑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嗯， 是吧？嗯，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多这个歌迷还有这个网友朋友也都很关心你啊，就是说，最近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平行的状态，就最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最近就是我觉得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一种状态吧， 嗯， 就是。再慢慢的去接受自己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去面对他啊。 啊，就是可能比如说他如果 诚实的面对自己 啊，对，如果在我理解可能那如果说可能说的不对啊，就如果说可能我们以前的音乐创作毕竟和这个就你说这个可能和这个年龄啊各个方面都有关系，那么以前我可能只不过是把不同的乐音啊曲子按照我的感觉它出了一首歌，但是可能这张专辑就是我更多的是想表达我真实的我现在人生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吗？ 嗯，之前做音乐可能没有太多的考虑到就是说自己吧，就是做音乐当时就是做音乐，我剥离的会更开一些，就是我和音乐的这个距离现在可能会近一些吧。为什么说平行一点，就是说我可能更会的去说一些自己的一些问题吧， 说自己的一些问题， 在可能也不是在那不是在歌词里面，就是在乐器里面会表达出来一些情绪，会释放出来一点。 那么如果说让你给歌迷推荐一首专辑里的这个歌，你会现在就是我马上就想这个问题，我第一时间现在脑子里蹦出来的是 虎、 啊，为什么不是这首？ 因为我就是情绪最丰富的一首， 情绪最丰富，所以 那首 放在第一首。那么这首歌，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而且也是你这个着重推荐的这个歌。 我觉得如果是说光是说音乐不说词的话，那这首歌花了大概半年时间才全部弄完。 这么久？ 因为没有，因为中间又离开了很久去宣传也好，是怎样也好，就一直没有把这首歌写完，然后再回来再去衔接，衔接就是把后面的这一部分写的和前面部分衔接起来。就经历了一个过程，然后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情绪和当时脑子里面的一些念头啊，就放到这个里面了啊，然后词可能就是最后再加上去的一个概括， 那就是这首歌其实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版本和一开始想创作的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中间隔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因为完全不知道之后这首歌写出来会什么样 啊。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中间也融入了这个，比如说中间一些宣传啊，一些工作，其他的一些经历， 一个细微上的自己本质上的一些变化了。 是这样，就是新专辑也包含了这个你对中国风的一些思考，这能不能给歌迷？ 其实也没有说的那么夸张， 就是会融入。啊，就是中国风，就是你是怎么看怎么理解的？那么有的可能比较典型的这个，有的歌迷朋友们可能会脑子里可能直观的会想到，比如说啊霍尊的那种东西，可能叫中国风，对吧？对吧？那么就是说你的中国风的，心里是怎么定义它的方向？ 可能就是一些旋律吧，对我来讲。 一些旋律。 对我来讲是旋律。旋律。 那比如 还有气氛。 还有气氛，那你觉得中国风出来的，它应该是表达它适合，就是说它会不会适合表达什么样的情绪？这种气氛，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真的是没有说考虑的那么的清楚去做的。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那我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写的东西应该就是透出这样的东西来。当然可能听上去可能。我觉得你胡扯，或者就是它不是中文词，既不是中文词儿，也不是中文，就是旋律也没有什么。但是我还是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的，就是中国人这比较习惯的思维模式，最后写出来的 一些表达事情的方式啊， 嗯， 还有但不一定，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是语言，就是可能把语言转换成一个 啊，我明白 一个声音的话，它是什么呢？ 那那个 MV 参与制作吗？ 参与了 是吧，这个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跟大家 好玩的事儿 分享分享，天天都是好玩的事儿。 好玩的事儿就是给我拍 MV 的那个导演， 嗯， 也是 Bittersweet 上一张专辑 Bittersweet MV 的导演， 嗯， 然后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那个他叫 Simon， 然后我们时隔一年又去了东京去拍， 嗯， 这个舞的 MV 的一部分，然后当时又是他，每次我们拍他都是拿一个特别小的机器，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在街上做需要我做的，为 MV 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 Simon 在背后悄悄的，没有人看得出来我不是在拍东西，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疯子，你知道吧？所以就我一开始永远是会那种啊。不太好意思啊，一看到别人就看我啊， 嗯， 就是说、那个 Simon 就会看得出来，那个我有一些不舒服不自在。然后第一次拍像 Bittersweet MV 也是，因为我画了很奇怪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妆，然后戴着假发，穿着个浴袍就满大街走，或者我身上架了那个斯坦尼康 Steadicam， 嗯， 一个巨大的铁架，特别沉， 特别沉， 就在那走嘛，然后穿的很奇怪，就大家会说，然后他每次都会说，他是一个体型稍微比较大的一个人，然后他说，要不然我把我，他说他问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然我把我上衣脱了，然后一起，他就会。他怕你不自在，所以他就说那索性我把上衣脱了我们俩一起不自在哈， 嗯，他会引导你， 对 啊， 然后我上次没有让他脱，然后这次就为了好玩，我说那 脱了呗， 对，我说对，他没有全部脱，但是他把肚子露出来，嗯，全程就是露着肚子跟我们 拍 啊，嗯，还挺暖心的 是吧， 挺暖心的，对， 嗯， 我们写东西的时候是在我姑姑家的棚里面， 嗯， 所以经常是我和贝贝写到，就我们做到很晚，然后姑姑会经常时不时的进来啊，给我们拿吃的呀，拿水果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小堂妹也会进来啊，然后我就拿着麦克风在录嘛， 嗯， 我说来亲亲你说两句，他说什么姐姐我爱你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录到歌里面去 啊， 录到歌里面，那最后还是没有用，但是会有这些小的片段，觉得我和贝贝就会觉得很暖。 那这个 K Kids Only Anthem 这首歌是做了一个变声的处理，是吗？ Kids Only Anthem 就是 Kids Only 的小样，然后放慢了一倍。 哦、嗯、 放慢了一倍，所以它的声音也会跟着降一倍。 啊， 因为当时我们做 Kids Only Demo 做完了之后，就比如说玩儿，咱们对放慢一倍试试，结果真的放慢了之后，我们俩就傻了，就觉得这挺废的，这个一定要加进去，是吧？对， 就是觉得好玩， 就觉得好玩，觉得对，而且觉得好，就是好听啊。 嗯， 我们自己觉得好听，对， 很真实，很自然的一种感觉。嗯，就是可能。这个很多对于很多歌迷来讲，就是说听音乐的时候，人们可能就是可能给自己一个定义啊，就说这个我听的是什么什么古典，然后听着 A-Bounce， 然后你听的什么流行，你觉得你的音乐类型，你给它定一个义，或者说人们听窦靖童的音乐的时候，听童的音乐的时候，他们会是怎么说？你希望他们？ 我还真不知道，我真的有很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连很多风格的这个名字我都叫不上，那我都叫不上来。 嗯， 不知道到底都有这风格，好多风格。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就自己是就想不到，就想不到吧。 嗯， 纠结这个干嘛呢？ 对对对，其实 反正到最后都是你，就要不然你听，要不然你不听。那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吧？你就听不就好了？对对对。就是脑子里面就是尽量的不要身体太不协调吧， 啊 就是不要太紧张，就是放松，因为我的身体是比较就绷着的那种，对，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多能松弛一些，对，所以我脑子就想着松弛一点，然后当然在感受，是感受我在唱的这个歌词， 嗯， 还有就是，别忘词儿，就是脑子里想的 啊，嗯，啊，自己写的也会忘词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会打磕巴， 有的时候会打磕巴， 嗯 啊，很多音乐风格，你说都对你影响很大啊，这个分类和我们。跟歌迷们来讲一讲， 我觉得就是你所听到过，就是比如说一个创作的过程，就是你的大脑也好，怎么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嗯， 然后你所听到过的、看到过的，你的认知、你的人生观、你的情绪、你的环境，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元素，投入到这个机器里面，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就是你的潜意识里会随机的去抽出你之前可能 调取的、 学到过的，就是吸取到过的一些元素， 嗯， 放到这个机器里面，再加上你自己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你灵魂上面的东西也好，人生观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加进去之后，它出来的是你自己的东西， 嗯 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包括我现在跟你的可能对话，或者我昨天去到我的地方，可能都会对我之后写出的音乐会有，明白 、就是会，它会随时存储在你的记忆里。当我需要它的时候，可能觉得我需要这样一个感觉，需要这样一个灵感的时候，在某一个地方， 我也觉得你不一定是记忆，就是你不一定记得是什么，它就是在你，就是你的记忆算是你可以是冰山的这个一角嘛，但是你的潜意识是储存这些东西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记得是从哪儿来的，对吧？ 你以前说过这个学习期间，他说自己的乐理不是很好， 哦， 说过吗？ 哦，对，我不是很好， 不 完全不懂。 对，就是你也不是在用乐理做音乐。那么对于这个普通听众来讲，就是其实可能有的听众可能觉得比较抽象啊，说你不懂乐理的话，那你怎么写歌呢？就是我们得需要啊一些这个基本的常识。这个怎么讲？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看你一开始是怎么接触音乐的。就比如说，你从一开始你接触音乐的方式就是以乐理的这种方式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像科学一样，这个东西能让你明白很多。 嗯， 就是这件事情能让你明白音乐这套体系吧。 嗯。 但是我一开始接触音乐不是根据这套体系去接触的音乐， 嗯， 就是我是用听，然后去瞎弹啊什么的，这种方式。那你反过来再让我去用乐理去学音乐的话，我会去越学越乱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方式不一样。 啊，就是对这张专辑有什么期待，或者说这张专辑里你觉得还是有哪些最精彩的点是想这个被歌迷朋友们知道的，然后让他们能够理解你的，这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个我不奢望任何东西。然后当然如果能有更多人听到这张专辑，那我当然是开心的。我只是觉得我希望，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那就是这个音乐世界真的太大了。能做音乐的方式啊，然后音乐的形式啊，风格啊，是否一定要把它就是说这样去归类，还是说可以一起混着都一起玩，就是这种想法，我希望这张专辑是有的。 嗯， 对。然后我希望别人在听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可能可以也会去这么想 啊， 就是音乐有很多不一样的音乐。这个而且这个跟人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也不一定非要老是把人生就是去归类。 明白。那么 我觉得是反映一个更大的一种东西的。我是嘴上现在是解释不清楚，但是就大概其实是这个意思。对。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M98.2 AM927，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是窦靖童。 尤其是对于歌手可能演员方方面面来讲，可能会说的声音不一样，那么就是你如果说来自歌迷或者说外界的一些批评的时候，你这个会怎么看？ 我觉得很好。 是吗？那比如说这个，就会去看一些这个网友，比如说特别对你的一些评论啊，比如说看到一些这个真的是有批评的言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有批评非常好。有就是有说你好有说你不好的，这是一个平衡。就是我觉得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难免就是说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自己如果心不定的话，就是你自己如果还不清楚，或者可能你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去相信他们所说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说哇你是个天才，或是他们说哇你怎么怎么样了，久了之后，你说不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对，就是那个样子。 对，而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对， 或者就是有人如果一直说你不好，我觉得一直说你不好反倒还没有一直说你好那么恐怖。就一直说你不好你可能会没有自信，但是你调整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是会成为一个给你力量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一直说你好，那就很容易麻木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因为你知道这个，对演员也好，对歌手也好，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有的时候，很多时候， 对。 所以当你的时间到了之后，别人的关注点不再在你身上，然后你之前被捧成那个样子，然后突然咣就掉了， 就自己受不了。 对啊，就是会这个样子，很容易这个样子。所以在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所谓的好，他们说就可以把你说成是神，也可以把你说成是恶魔，但这些东西都是虚的。这些东西不是说真实存在的，也不是就长就是一个恶魔，或者也不就是一个，不是说你真的就是一天使，你知道吧？对，就是这些东西作为参考就好了，就看着玩，就不要，还是 就看看一些，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那就是也不会选择，比如说这个有歌迷真的是给我批评然后留言，我会回复他吗？跟他有一个交流？ 不会 啊，这个不会。 对 啊，说到这儿的话，就是你和粉丝之间，你认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你希望你和粉丝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希望能给他们听更多的音乐。 能给他们听更多的音乐。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经常会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会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人会跟我说你现在是，就是你现在出道了，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要做一个榜样。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但是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就是我只是一个音乐人，我的工作是把我的工作是做，就是当然我很开心啊，去做这个音乐，做音乐，然后给你们听。但是这不代表我在生活方面就肯定就能作为一个榜样去存在，你知道吗？就是这是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是对这个东西是抗拒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慢慢的会开始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可能希望。这当然我不奢望，我还是做自己的音乐，但是如果能在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我做的音乐能够反映出我对人生的一些思考，那你们在听了我的音乐之后说不定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或者在比如说类似像这样的采访的时候，我能努力的这个描述一些东西， 表达出来 、对，那通过我的音听，通过听我的音乐去看我的采访的人，说不定也会有共鸣，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因为就是就唱歌其实作为一种艺术，就是艺术我觉得是一定是要影响人的，而且是你的这个歌迷来讲，而且是作为你的身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来讲，就是有时候承担一些责任可能是必须的。 是、就是说 就一开始都可能 我要怎么样去承担，就是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对，可能就不是那么多的不是一套一套的跟你这么说啊，那可能我就是只能简单的概括一下，但是就是在音乐里面能反映出更多。 对，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可能更本质的东西就是用我的作品来去打动你。 对，你看你简短几句就。 如果说我们音乐这个聊到这儿啊，就是以后自己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人生路可以说是和音乐也分不开了。 这个不一定啊， 这个不一定， 就是说这个东西 还有悬念。 这个东西 谁都说不准 那有可能比如说真的我就是窦靖童有一天我可能真的很多歌迷喜欢你的时候或者我取得不错的成绩那有一天可能我突然跟音乐脱离开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这个只能说是就是说我跟音乐肯定是脱离不开的就是说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啊、 嗯、但就是说我之后是怎么样的你这说不准啊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十岁的时候你能说出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的事情、 嗯嗯、 你根本就说不出来、 嗯、 对所以我 这个回答是 我只能说我现在非常热爱音乐我要把这个当下给做好、 嗯、 我不做好当下咱就别未来了我明儿都说 对对对对对嗯那么好那么如果说只说音乐的话对于你来讲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啊就比如说这个音乐我一定要到什么样的高度我一定要拿什么样的奖或者说我可以不拿奖但是真的是喜欢我的粉丝那是他们受到我的影响真的是我的铁粉就是会不会在音乐上有一个这样的目标啊追求 追求就是自己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做就是放开了去做然后什么奖啊或者我不奢求音乐回馈给我什么物质上的什么东西的、 嗯、 就是如果我的目标是拿奖然后我真的拿到了然后又怎么样呢、 嗯、 就拿到了之后那我做音乐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拿奖呢对吧我做音乐是因为我想做音乐我爱做音乐、 嗯、 所以那我就继续做音乐继续爱做音乐就好了对 嗯，那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过，就是现在很多这个歌手啊，包括演员啊，甚至还有包括今年还有好多好多运动员， 嗯， 啊，都参与到了这个不同的领域当中，比如说这个综艺节目， 嗯、 啊，就是因为跨界嘛， 嗯， 然后跨界现在也是这个一个挺流行的词儿， 嗯， 你自己考虑过这个做一些这个跨界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有没有这样考虑过？ 嗯， 有没有这个想法？ 随缘吧。对，我觉得因为 哎，现在有节目对你发出过邀请吗？应该有吧。 没有吧。 当然没有 啊， 居然没有。嗯，太不 好意思了。因为我这平时这也是说话不利索的那种。 嗯嗯。 就是可能上真人秀的话会比较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 他没有这一方面的打算。 他还没有打算。啊。聊了这么多都是关于音乐的事儿，那咱们接下来之后聊聊生活上的事儿。啊，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对于任何一个角色的人来讲，可能生活当中都离不开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吧？那比如说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比如说在你的生活中心在什么方面，比如说我对美食特别感兴趣，我这一天我一定要吃到一顿特别可口的饭，或者说我对什么穿衣服啊那种风格的啊我很痴迷，就生活当中自己这些方面的中心是什么样？ 还是音乐吧， 还是音乐，就是我 就是 吃的也无所谓， 哦，我不挑食的， 不挑食 啊，我什么都吃 啊。那比如说这个啊，穿衣呢，穿衣打扮方面有没有这个？ 会去到比如说那个别的地方去看一些二手的衣服、古着什么的，买二手，我喜欢比较。 比较有 旧的衣服， 旧的衣服就是比较有质感，就是可能说它里边比较有内容的东西， 就是不是就是可能就二手的衣服，就是复古的衣服，对， 那这是为什么？就在我理解来看，就是它可能有内容，比如说这件衣服可能是它里边有一个什么故事， 因为我喜欢以前的衣服， 喜欢以前的衣服， 对，而且 你没有买过二手衣服吗？你看上去很吃惊的样子，就是 从哪儿买的？ 就是古着店嘛，对吧？古着店就是它里面会有新世界的，已经打开新世界了，我给你说 啊，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 啊， 有那些集合店里面就全是别人穿过的衣服呀，但是是就比较老的， 嗯， 啊、 是是就是。在咱们国家还是国外？ 咱们国家也有， 国 外 也 有啊。有、嗯、可能就90年代、80年代的衣服都会有， 是吗？ 嗯。 哎，那些衣服是，比如说这个演出的时候穿，还是平常就是我 平时就穿， 平常就行穿。 对 啊。啊。哎，这个，你这个喜好歌迷知道吗？ 知道吧？ 是吧？ 不知道吗？ 他是你的歌迷 啊， 资深粉丝。 你好 啊。哦。这个那其他呢？其他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还有自己的一些小特点什么的， 去旅游啊， 去旅游， 嗯，在家陪猫玩， 喜欢猫， 啊， 嗯， 养了只猫， 养了只猫，嗯， 然后约朋友出去， 嗯， 出去喝东西，聊， 嗯， 然后我说旅游了吗？ 说旅游了， 想事情是吗？ 想事情啊。那这个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工作特别累的时候，就觉得心情特别烦，怎么去调节？ 嗯，不会太心情太烦 啊，不会特别烦的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工作， 是吗？ 对 啊，这样 摩羯座。 好，那这个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我们今天采访。那这样，在结尾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网友还有这个听友，推荐一首你最近喜欢的歌，然后推荐一首啊，推荐一本你最近比较喜欢的书，有吗？ 哎呀妈呀，我是从来不看书的人 啊， 书我真没有 啊，书没有。那歌呢？音乐？ 歌啊， 嗯， 那我太多了。歌， 对，那可以跟大家多推荐几首歌。 歌。找一下吧。 可以啊，可以吧，可以。 我什么来着？哦，在。我看一下我最近在听什么。 嗯，好。哇，这么多。 对，我是有喜欢的歌就。这个好像不太好说，这不是英语，这个。嗯，算了，推荐另外一首吧。 嗯哼， 推荐一首叫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啊，那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 就是一首老歌。 那老歌是哪歌手唱的 啊？叫 Burt Bacharach。 这个我真的帮不到你。 对，我给你写着了。 对，他是哪国的一个歌手 不知道 啊， 但就是老歌， 就是、 因为我觉得很多老歌就像听上去就像块巧克力一样，就是特别滑。丝柔般的触感。对，就是这种感觉 啊。 今天我们这个采访马上就结束了啊、就是还有没有这个想对粉丝啊听友啊然后跟他们说一些话啊，还有吗、如果有的话咱们 希望你们这个能够开开心心的，对，谢谢 哦，谢谢彤彤，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